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地狱是空的，那恶魔在哪里？ 就在我们身边。 15年前，都马市被一群权贵染成黑暗的地狱岛，一名高中生小迪无辜惨死。 老师是真的在帮你，里面的人可以塑造你的未来。 15年后，当年的操盘者一个接一个离奇惨死，死状骇人，这究竟是复仇，还是一场迟到了15年的控诉？ 真相却被彻底掩埋。由电影《默杀》导演柯文丽再度执导，黄晓明、张钧甯联合主演的悬疑犯罪电影《逆杀》震撼来袭。 现在就上到GoSheng.NY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2张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详情条规浏览GoSheng.NY。 逆杀1月29号，真相终于浮出水面。Go Shen, we are on track.